去表演，当天带来有八种，他们的反馈就是非常的吃惊，这怎么这么平常这个喝的这个瓶子汽水瓶，然后这个自来水管怎么能出音乐呢？他们非常的惊奇。然后我呢表演的呢，刚才你也听了，还是不错的哈、观众那非常的喜欢，特别是我们周末大舞台的观众哈、那非常的耳目一新的享受，把这个吹的这个非乐器呢，让咱们广大的观众能够更好的欣赏到我的作品，能够